星星网吧在战队已经人回来时就已经恢复了平静。在挑战赛刚刚结束那几天，蜂拥而来的记者还有各路玩家纷纷想在这里围观到些什么。只可惜主角一直不在。如今季后赛开打，记者们当然不要放过这一年一度的盛会，而玩家们也不可能无休止的天天在这网吧泡下去，渐渐的也就散了。 叶修三人从嘉士离开后，也没有过来星星网吧。事实上，自从在上林苑小区那边租下房以后，除了陈果，其他人就已经很少过来网吧了。就连叶修和唐柔以前在网吧担任的职务，陈果也早已经另招了新人来顶换，他们都已全身心地投入到荣耀当中。不过现在， 陈果却已经觉得上林苑的房子有些不够用了。这套上下两层的排屋，下层被当作了训练室，而上层的所有房间都被当作卧室，两人一间。最初陈果觉得这已经足够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他还是将一支战队的组成想得太简单了。如今的战队选手只是最核心的部分，想保持战斗力，工会和技术部 这两大号称战队左膀右臂的部门是绝不能缺少的。武晨现在彻底专心于星星的工会部门，而在第十区结识到的田七等人，本都是不想再进神之领域的，但看到星星战队竟然如此出息，这帮人又心动了，纷纷准备完成挑战任务，杀进神之领域，为战队的壮大添砖加瓦。 只不过，田七这些人都只能算是业余辅助的，专职打理工会的目前星星也就武晨一人而已。但这个队伍肯定会壮大，没有哪支职业战队的工会办公室进去以后就是会长光秃秃的一人。这个部门真以人数论的话，恐怕会是一家俱乐部最为庞大的群体，有专职的，有兼职的。 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网游内，所以很多人都不到俱乐部这边来坐班。但无论坐班与否，他们都属于俱乐部的在编或编外人员，人数相当庞大。至于技术部，那是一个保密性相当高的部门，在俱乐部内部工作就显得势在必行了。于是，这个部门的人数虽然远不如工会部门那么庞大， 但是他们却都是需要在俱乐部内部工作的。星星暂时还没有这么庞大的机构，但如果持续发展下去，这些也都是必然要建立起来了。如此数下来，上林苑这套排屋当然是一点也不够用的。再租一套？陈国已经在思考如此解决这问题。 结果，叶修就已经给他领回来一个人了。关荣飞，嘉世技术部的核心大神。叶修如此把关荣飞介绍给了陈果：“你好，欢迎。”陈果主动上前握手，激动非常。他当然清楚叶修把这人领来绝不是搞参观的。哦，你好。关荣飞很随意地向陈果问候了一下，根本也没问陈果的身份， 扭头就已经在问叶修：“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的电脑在哪儿？”在那儿。叶修这也是在大厅寻摸了一圈，好容易终于算是给关荣飞指出了一个位置。陈果搞出来的训练室，12台电脑围圈转，而星星现在如果把苏慕城也加进去，再算上陈果经常也要占一台的话，已经仅还剩余一台空机了。 这台空机顿时就已被叶修发配给了关荣飞。哦，关荣飞应了一声，飞快的就朝那台电脑走去。到那儿一看，三台电脑正当中坐着一个人，对他的到来看也没看一眼。我叫关荣飞。关荣飞自我介绍了一下。莫凡。那人没转头，只是也报了一下名字。再然后， 关荣飞已经坐下，打开电脑了。对于莫凡的回应，也根本没有去理会。这两个人坐在一起，却是丝毫没有交流的。 就这样各忙各的了。关荣飞开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连接了他的移动硬盘，然后检索着上面的文件，口中嘟囔着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的，键盘鼠标娴熟地操作着。陈果早已经跟了过来，结果看到关荣飞说到这个可以的文件就会弄进电脑里，而这个不可以的都是当场删除掉。 这些为什么不可以啊？ 陈果实在忍不住好奇问道。 这些签过保密，不能再用了，关荣飞说。 啊？ 陈果没太明白。 是技术部的保密协议， 叶修过来解释了一下。技术部的员工是肯定要签保密协议的，否则工会的这些银装还有何秘密可言？一人跳槽就会带走大量资料，人员流动是肯定无法杜绝了，因此就有了签订保密协议的必要性。不过保密协议也未必就能完全杜绝自家资料被别家利用，但是至少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使用。至于钻个什么空子，打打擦边球，时常还是会有的，但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过分到让人无法容忍对簿法庭的状况发生。这关荣飞一来就二话不说就投入工作，热情之高涨让陈果有点触目惊心。这位家事技术部的核心大神需要何种待遇才能养活呢？这些天来陈果总是在惦记着就是这些特别实质性的问题，但要说他现在还是一脑子空白，未免也太小瞧我们陈大老板了。在 B 市驿站那边多逗留的几天里，陈果非常虚心地向楼冠宁求教了一下战队管理方面的事务，而楼冠宁甚至集合了他们驿站真正的管理团队，帮陈果分析了一下星星的状况。而就专业团队的看法，星星现在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。击败了家事进军联盟职业圈，没有哪支新队会广受这样的关注。星星战队在新赛季会拿不到赞助，这在他们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这方面的意向，星星现在不用出去找，恐怕都能等上门来。尤其家事很可能要拆分解散，这对于星星的发展来说，其实又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。家事在本城的赞助商如果还看重荣耀这块的宣传的话，很有可能直接就将赞助转投星星了。这种同城赞助本身就含有着建立起区域性口碑的目的，因为荣耀现在也是相当热门的竞技项目，夺得冠军的队伍对于整个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骄傲，扶持同城战队自然对于自家在本地的根基大有好处。驿站这边是这样那样的和陈果说了一堆，陈果这次是真狠下心要学习了，不懂的就非要弄个清楚。几天下来收获良多，虽然时常还是在琢磨着像待遇之类的事儿，但是心里总算踏实下来了。照驿站那边专业人士的说法，星星现在根本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项目。 那如果我们夺冠呢？ 陈果当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。一时间驿站的专业人士们面面相觑，半晌后才有一位眼镜哥推了推眼镜说， 如果真能发生这种事，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一本万利了。 于是这趟闭市回来之后，陈果是各种踌躇满志，回来后就想着怎么再改善一下训练环境。眼下关荣飞一被领回来，真到了不改变不行的时候了。12台电脑全部坐满，再来个什么人，那往哪儿塞呢？更何况战队、工会、技术部，这全都坐在一起也不像样啊。像关荣飞这种技术的工作，大概是很需要安静的吧。而像工会部门的，那在游戏里的大呼小叫，肯定是极多的吧。陈果在下过这个决心后，就一直就有一些想法，此事一看也该到了拿出来讨论的时候了，于是就找上叶修。 你等会儿啊，我这东西先给他。 叶修这正给关荣飞整理千机攒的资料呢，不是他这么着急，是关荣飞。 移动硬盘的东西弄完之后，就开始目光催促叶修了。 也没啥事儿，我就是看我们现在也算是正式战队了，之后人手恐怕会越来越多，这地方恐怕会不合适。我现在有两种想法，你听听看。 陈果说。 嗯，你说。 叶修一边点头一边继续传送文件。 一呢，我个人比较倾向也比较亲切，就是把星星的二楼整个全打了，以后二层就不做网吧生意，那里完全改成我们的训练中心。参观驿站那边后，我觉得只是一个训练用地，再分点地儿给工会和技术部门应该是够的。 陈国说。 嗯，不错。 叶修点点头。 还有呢，就是正儿八经的找个办公的地儿，租他们三五间，算是我们的基地。我总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太像。 你是说让我们在写字楼里训练游戏吗？ 是不太像吧？ 太不像了。 那也就只能第一种了，眼下我们也没可能起个楼啊。 第一种就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最初的时候战队集体训练的地方其实就是网吧，现在也不过是曾经的路再走一遍罢了。但当年我们可没这么好的条件，顶多就是网吧里让一排机器出来给我们专用罢了。 哦，那说起来，那个陶轩他以前其实是做什么的？ 他也是网吧老板啊。